好，估唔到以为两个礼拜收工，叫第三个礼拜要开第三个礼拜，都未上到山庄，都未上山顶啦。 未上到，未上到， 仲停留月台钢管。咁嗰晚咧，有一样就系嗰晚咧，难得地系个天非常之靓，好多星星。 系啊，嗰日其实天气唔错噶。如果我唔系头痛嘅话咧，我会攞脚架出嚟影下星嘅。 但系呢个其实我觉得好正，其实我 虽然啦，或者咧，即条山路咧，基本上你起脚架咧阻住晒嘅啫，好正。 唔系咁小屋，唔系咁小屋出面咧，夜晚咧有一两个人咧系冇钱，即系冇钱租小屋，就喺出面 成栋。佢哋未必冇钱，可能冇租啫，唔肯租啫。 咁 其实咧，我中间第一次叫做去清理身体入边啲嘢嗰阵时咧，冇乜人啦，出面就是等嘅先影嗰两个。但系我第二次去咧，因为我去咗几次嘅。第二次去嗰阵时咧，即系九点钟嗰时嘅，唔系先十一点啦，依家十一点啦。嗰阵时咧，除咗门前嗰两个之外咧，佢厕所中间有三个瞓咗喺度，啱啱喺个角位嗰位瞓咗三个。咁样即系嗰三个真系可能真系想悭啦。嗰啲咧，我感覺就似如果行嘅行者行到第一日晚咧，喺馬鞍山個頭嗰啲全部真係屍橫遍野嘅感覺嘅，有少少似嗰種，即係未點啲人咧真係頂唔住啊，就咁揾地方避風嗰個又攤咗喺度啊嗰啲嘢。雖然係其實我會覺得好危險，尤其呢度咁高呢度好凍。咁啊呢度過咗啦，咁啊結果跟住叫做瞓下痛下瞓下痛下。 我就因為個地方太窄。我出咗聽嗰度，人哋出面有啲， 因為唔係已經唔係一個床位啊，已經係即係等於人位，你轉身都轉唔。 咁咧，我出咁出面，佢就有啲床位係預留俾 變咗一開頭咧，阿傑特喺床喺度咧，其實我係同佢孖鋪，咩叫孖鋪啊？係用埋同一張被啊。 沙甸魚咪係簡單就係沙用沙甸魚做。 沙甸魚 啊！一個係我同隔離嗰個又係逼埋。咁我一點鐘 起搭起， 因為出面嗰時咧，佢有啲床位咧，即係擺個玄關嘅位置咧，喺啲床位係預留俾啲街客，即係有啲臨時客嗰個宴客嘅。咁我就瞓咗度，直接有人嚟咗咁話：你瞓呢度啊？唔好意思，我走咗。咁當時我時候一點鐘咯。咁嗰時一點鐘啲出面咧， 其實我所記得嗰陣時應該係十二點嗰陣時咧，我發覺傑特唔喺度，我約佢出嚟影相。咁我叫多啲位瞓啦，多啲轉身啦，舒服少少。但係即係等個想等個頭冇咁痛啊，或者真係睇下過唔過到，因為其實佢清到啲身體嘅有嘔咗啲嘢出嚟啊，屙咗啲嘢出嚟啊咁嗰啲，又做咗呢啲嘢啦。跟住，但係咧結果咧都係有得仍然係痛嘅。然之後咧會覺得其實咁耐嘅，冇人翻嚟嘅，搞搞下第二次出去啦。啊，你喺度啊？佢話係啊，我嗰度話咩？出嚟唔瞓啊咁嗰啲，咁跟住我又想瞓啦，点知跟住再差唔多，应嗰阵时系一点钟左右啦。原来钢管啲衫开始执嘢，叫人出去。咁我见到，佢哋话要走，咁我开始执嘢拎嘢，或者系见到阿杰特出嚟，或者即系都差唔多，算啦，我都准备，即系自己都瞓唔到啦。其实啲，因为每一瞓咧醒翻嗰下咧，又好托个头，又会好痛啦。咁我咧就，所以咧就出嚟执晒啲嘢出嚟。坐住等，坐到其實嗰陣時兩點開已經就開始要，即係話清場啊！已經原來話兩點已經要清場， 因為一條其實咧，我一點鐘去廁所時已經係見到一條光軌喺下面行上嚟啦。因為一點鐘 一直有啊， 咁咪冇啫。如果十一點鐘時咪有嘅，但係十二點開始有人啦，因為你計啲你預翻啲時間啲人。 啊！啲八合木啊，太子館啲人開始要攻頂嘅，你依唔上嚟冇得攻噶啦。 啊，咁咧佢就嗰時開始有條光軌就上嚟噶啦。 嗱，而呢個情況咧，我嘅感覺就係有兩種啦。大 grand 少少嘅咧，就係毅行者比賽第一日嗰度嘅上馬鞍山嗰段，你真係成條山嗰真係成條光龍，成條龍咁樣咧。成條路咁樣嘅。第二嘅咧就係上就呢、這個其實真係似嘅。上鳳凰日出，其實大家一樣，高度唔同啦，個心態嗰個情況都係成條光由下面全部拉住塞死曬咁嘅嘢。 咁咧，我兩點鐘之前就撳咗一陣再 問。我哋其實真係兩點鐘出。 係啦，咁咧就穩陣起見。係嗱，本咗點？之前嗰 part 咧，我係五點，我係十二點開始，五點半到，其實真係同嗰啲登山手冊教法係六個鐘內，六個鐘嘅啫。 我哋快咗個零鐘。 快差唔多啊，一六個鐘，半個鐘，快半個鐘啫，即係比起喺預嘅要快半個鐘添，仲要算係唔錯啦。 咁咧，我兩點鐘出發，就嗰時咧就已經塞滿嗰時。 我嗰時已經發覺咧，因為頭先阿傑都講咗啦，扯水扯得快，我都知道自己扯水扯得快。我大約雖然我冇拎到個水袋出嚟，但係我已經知道我飲咗太好多水，所以我即刻補咗兩支。 我都冇， 補咗一列， 我都補咗支。咁啦，跟住好啦，就拍嗰時咧就已經唔係快唔快問題，係人塞，係叫做塞曬車噶啦。但系嗰条路系最难，都最难行 嘅。其实咧，即使唔塞车咧，都 难， 都唔可以快。 因为嗰条最难行。 系、一来大家我头痛噶。 唔系嗰段路系好辛苦，因为嗰段系啲难行咧就未够啊，超高原山，我行嗰路咁嗰啲爬狮子头嗰条尼泊尔段先。嗰次 狮子头嗰段，你如果真系讲真，狮子头唔难嘅，唔算难。 唔系，即系讲啲比嗰啲条简单。 难嘅咧，梗马都挨啦。 即系嗰啲， 你孖咗几耐啊？ 唔系，即系嗰啲。唔算難嘅，即係喺嗰，因為如果相比嗰啲嚟講咧，係算易嘅。問題就係一來喺嗰即係空氣好稀薄，二來就係、是、其實大家好攰，好攰。 同埋你未試，至少再加上你未試過夜，即係睇日出嗰張牌。你講我哋，我同你行過嗰次夜山咧，嗰、那個同埋嗰個難度咧就唔同呢度嘅，即係上大帽山嗰次咧，唔同嘅。因為唔係呢種咁樣唞完再踩嗰種咧，因為嗰個情況真係即係連山形咧，嗰啲石級啊，嗰啲路線咧，個路感咧，其實都幾真係有啲似鳳凰噶，夜攀鳳凰噶，都係一啲大級嘅理想，即係你身體能力唔得嘅話咧，呢度係嗰個高度令到你身體力點都廢啦。 所以但係佢 呢個真係嗰種大石咧，會令到你咧。跑唔得快嘅， 同埋依家好處就係、是，不過有啲樣嘢係佢入佢有工作人員咧，就每一個彎都有工作人員喺度睇住嘢，就驚叫你咩篤鬼攞大。 又未到每一個彎， 即 係 差唔多差唔多每個彎啊。 每即係佢每即係每一段咧，佢 有個工作人員 有工作人員喺度話俾你聽，前邊仲有幾多啊？要小心啊！去到尾九項目前面啦，有一個咧就係話前面就到噶啦，話俾你聽就係佢又話仲有條路長到100米。但系嗰100米其實都上100米， 真係係啊！你會覺得原來100米超遠嘅，即 係仲100米啊！其實啦，或者咁講咧，由御來光管到去九合木係200米，由九合木上到去富士山頂神社，富士山頂嗰咧就400米，即係600米。但係咧，佢講100米咧，係由九合木開始上，嗰100米係九合木後嘅，嗰100米喂真係，但係真係。真係話到山頂㗎啦！哇，嗰度都要100米，100米到山頂啊！嗰度其實都行咗15分鐘，100米平時你自己行10秒都得，啲人10秒跑咩 啊？同埋最你已經攰啦，冇黑啦，跟住咧 講真，其實真係唔黑喎。 唔係冇黑，你嘅心應該咁講就如果摸黑啊，實嘅心態就係、是、你睇唔到啲石頭啊！你唔敢入有時你嗰個心驚啊！ 伸手驚。我其實咧，我夜晚我嗰日咧，基本上我冇開過電筒，我有電筒喺身嘅，我未到咁撲街。但我係冇開過電筒，因為人人都咁多前後左右，人人都有電筒，我仲使開嘅？我隻眼睇到就得啦。我亦都冇咩冇撲過街啊，係咪先？即係會。阿杰特会系好匪夷所思，点解可以唔使开电筒就睇到条路况，唔使咩咁样？即系好多人，我行行走时，啲人都会觉得我系咁样噶。但系啦，咁行啦，咁去到嗰、那个九合目见到个鸟居啦，过咗个鸟居，大家都觉得越嚟越雄心万丈啊，上到顶啦，到顶。 见到佢插满晒啲嗰啲银仔嘅鸟居。 我未 有，就嗰個鳥居係九合木嗰鳥居，好啦，行九合木，跟住咧，我嗰時第一次問嗰、那個嗰人仲幾多啊？前面就係、是、啊，我就唔係冇點我，我嗰次又嗰陣時如果係咁，真係潮真係，真係第一 平 我 就真係好快100米，真係100米咗 跟住咧嗰100米我係即我第一次就原來真係冇點我，因為之前我其實覺得就係你話好快到好快到。你呢个废话好快咁 你话我啊，我以前嗰啲啊， 唔系嗰人都话，嗰人话好快到啦，好快到啦，你讲 下。其实咧，真系，讲到好快到咧，转咧，我已经见到，我已经见到上面嗰个建筑物啦，都系，亦都真系见到系中间两个弯左右咧，就上咗建筑物。我哋都最后我见到同杰啦，喂， 上面就是的，前面真的是十零步、我同佢，我记得我最后都话我同佢讲是50米内啊。我个位置我记得我讲了一次，好似话50米左右话见到就是上面就是，跟住就上去到啦。 一上到去见到 人山人海啊！ 但系、這、呢个但系我 其实一直都人山人海。 但系呢、這个我觉得呢个从我今次冇兴趣啦，有几人总之系见到间好大山小屋扑去，然后有杯热朱古力先，有罐。哇！我佢真系攞嗰啲棍子煲嘅啫，个水煲煲嘅，然后哇，有冇先？复活啦，好真系复活嘅感觉。仲话最紧就系佢系有个垃圾袋俾将嗰罐掟翻走，唔使攞嗰罐落河啦噶。 诶、欸，嗰罐冇得。 唔系佢有袋，佢唔见到咩？嗰、那个水煲嗰、那个煲住啲朱古力，佢煲后面有大胶袋，佢有大咗空罐噶，系全个呢个系全个西唯一个垃圾桶，但只系摆佢啲嘢。咁咧咁间小屋咧就去。哇！難民型咁樣。 其實咧，我嗰去呢度嗰啲所有新生小屋咧，你即使唔光唔幫襯咧，佢都俾你坐嘅。我係冇幫襯過呢幾間小屋，但我有入過去坐。 佢依個係噶，依個新小屋佢係你就算你乜就算淨係坐都冇問題噶。我 嗱佢只不過係會叫你唔該因為會好多人唔好坐咁多空。即係坐埋肩並肩，人一個接一個，唔好有空位留嗰種叫你。係 啦， 其實點解俾你做咧？因為即係其實咧呢樣嘢就我即係以小人之心啦，或者即係其實叫做咩佢一兩做好心，但係佢好心亦都係有好回報嘅。點解啊？因為當有一個人叫咗咩 Don Giro 啊，咩啲唔係 Giro 啲拉麵 Giro 嗰啲關東煮嗰啲嘢，嗰啲香噴噴熱辣辣嘅，佢話邊個叫拉麵啦、啊？跟住成個衝過嚟，邊個叫 Don Giro 啊？喂，其實好引誘噶。 有一種嘢就係，當你捱完嗰個地獄嘅嗰最後一段之後，你依啲係你承受，你忍受唔到噶。我忍受咗，純粹係因為我啲攰冇胃口。 唔係，你都忍受唔到個軟熱朱古力嘅 有 嘅。 唔係，我未至於食拉麵食烏冬咁樣嘛。 唔係嗱，如果我唔係嘔完，亦都如果唔係真係仲係頭痛嘅話咧，我肯定會買，我會買，我係食得落嘅。但我調翻轉，因為嗰陣時痛到咧，即係整體咧，我唔食，我係唔係幾食得落嘅。我連即係頭先講咗啦，我其實喺娛樂公園度嘔咗，又嘔又屙啦，基本上咧食嗰啲嘢咧，之前食嗰啲嘢冇曬噶啦。結果我係靠支叫嗰個叫 NAG 乜鬼啊？嗰啲叫做 嗰啲咩能 包啦？唔係 NAG gel NAG 啫喱啊， 能啫喱嗰啲 能啫喱咁樣絕咗一包。咁咪撐咗上頂噶啦！ 嗰時係四點，即係三四點鐘， 四點鐘 一個鐘頭啦。 係啦，四點鐘一個鐘頭前，即係其實三點零啦，三點萬五定三點九零十啦嗰陣時。因為我會同你講， 我記得有冇特 別四點零、四點鐘啲三、四點鐘、四點三就出去咁，我叫你。 跟住就等著出啦。 係啦， 坐陣先，坐陣條先。 但係唞陣嗰個咧，嗱，我當然啦，換咗件十三先，我一定要換咗十三先噶，著住件。荒漠仔做底，但系我已經冇能力叫除曬外面啲衫嚟，特登影張相啦。而嗰度咧，亦都因為真係好香啦，亦都好多人傾偈啦，嗰啲嘢。然之後咧，佢就搭衫咗啦，出去捱食風啦。因為話搭九至搭十一， 已經又已經見到 因為其實搭衫咧，嗱，其實有睇佢出就知噶啦。所謂的日出時間和你是見到個日個天開始光呢是兩回事來的。 通常早起碼半個鐘。 早半個鐘頭。所謂神光第一線呢，或者所謂如來光你覺得那些叫什麼那個叫如來光。如來光這些呢呢些呢其實咧，唔係嗰個黑光，唔係指個天開始光嗰下，呢下咧其實未日出嘅，但係就物理嗰啲叫光節出嚟啦，個天會開始藍啊，嗰啲啊，一開始呢個天已經係開始藍嘅，慢慢咧就會紅，越嚟越橙咧，就越橙咧就越接近出嚟咧嗰度，而其實正式，因為我自己 check 網上咧就係4:45。 但是在如来光馆那里他自己写出来是4:55。咁我就係覺得，以我睇過幾次日出嘅，第二半個鐘頭左右出去，開始感受個天點樣變啊！我知道未出㗎，但係我點解我會趕到結束出去睇咧？因為你第一次睇，唔該你自己睇清楚點樣變，因為我唔知結束個心態啦。咁但係我覺得，由一開頭見到個光個天藍藍地，哇光啦，已經覺得。開始日出㗎啦，你會覺得，但係跟住紅開始紅咧，我覺得你覺得哇靚嚟咧， 真係好靚。 嗰啲紅未去到後邊嗰度，我開始有中間有啲紅光咧，你已經覺得，已經覺得我值得嚟㗎啦，值得嚟㗎係嘛？咁樣安慰自己啊。 跟住咧就開始紅，就見咗火紅色嘅光啊，火紅雲啊， 火燒雲啊， 火燒雲啦。 嗱，因為咧今日話就話好天。但又未真係問你雲啦，就見咗好多雲，但係啲雲咧又唔係實嘅，所以咧會見到啲陽光咧喺雲中間出，然之後個太陽嗰啲光咧 穿 喺雲，因為我喺雲上面咧，啲雲上面嘅火紅嘅光，火燒雲。我喺鳳凰睇日出或者嗰啲咧，睇過香港睇咧，其實冇乜點睇過火燒雲狀態， 因為唔夠高， 乜一係唔夠高，難睇到。难啲云嗰啲位咧难睇到，但系当时哇嗰啲云其实真系几靓， 好靓。你一样嘢就系你3700尺啫，基本上因为系嗰日咧富士吉田市其实天气就唔系好好嘅，下面有好多云嘅。你见到就咧 下边云海密晒嘅， 系你见到就佢系喺云海上有啲嗰黄光射出嚟光，跟住咧 即系啲云罅就摄啲光出嚟，烧住啲个云。 系跟住咧， 我其实嗰个感觉有啲嗰段咁嘅写。哆哆啦啦哆哆哆哆哆哆哆，唔知嗰个段咧， 跟住好啦，当太阳嗰就真正系 东黄色嘅草原之上， 一射出嚟咧，全场突然间有人班差，跟住 其实嗱正式，如果你我唔知你嘅，而后边咧，应该系正后边嗰间第一间，其实都有两间定三间嘅叫做商贸商叫 所长讲 嘅，好嘅，而嗰一间嗰会出嚟咧话，即系但整体讲又唔记得啦。啊、大家、恭喜大家、或者辛苦大家上到嚟知道，恭喜大家、接受呢個富士山日出，即係做啲宣傳之後咧，為大家為富士山歡呼啦！班仔，其實我去嗌到嚟下咧，我其實唔夠氣嗌嚟三下， 咁慳嘅，係一定會嗌，因為哇，就你辛苦，你辛苦 嗌下，係個整體嘅，其實整體個係氣氛。剛才、其實呢、火燒雲之後呢正式射出嚟嗰下呢其實你覺得點先 有種即係有種 暖氣射嚟嗰種爽嘅爽嘅好爽感覺。 係好殘眼嘅嗰下真係暗正式個太陽喺雲上面見到太陽嘅話呢真係咩架咩架係真係殘眼。 但係應該好爽係一種嘅嗰種熱氣射入嚟嘅。 即係感覺到嗱直 哇 係 咪直呢個你覺得之前辛苦算值得曬啦，跟住咧好快天光啦，一好啦。 即係其實應該咁講，所謂嘅日出日個日頭出咗嚟咧，個天光曬噶啦。 係啦，跟住咧就開始又繞山兜一圈。 係啦，因為其實啦，雖然話我自己身體真係唔係好掂啦，同埋我真係冇帶過其中一樣我近年嘅好用嘅羊衣物就係頂帽，因為我估唔到真係上面會，即係我會覺得係。單數即係個位數度，但係冇咁勁啦，但係真係估錯咗，再加上頭痛啦，一啲冷風一吹嚟，哇！嗰只即係有就砰打爆痛嗰只咧，咁咧如果我帶嗰只應該好多，但係冇帶到啦，咁啊冇計啦。 係咪？因為上咗嚟咯。 但上到嚟， 冇人行啊嘛。咁 點都兜翻圈係嘛？即係我都知道自己。 不兜一圈就兜一圈其實我喺全一圈裏面咧，最難飛行係遇到我最難一條路就係去上劍峰。中間嗰條沙，嗰個沙坡，哇！跣到呢個佢沙先跣到咧。 其實又未真係跣，但係其實咧，相對嚟講咧，呢個叫做環不行啊嘛。 繞山繞火山口 行。係 咯。巡遊咯。 巡遊啦，即係呢個嗰叫做化緣巡遊啦。呢樣嘢其實咧呢段咧真係唔難，因為平啊。其實上落好少， 同埋但係仲係話，因為山路係線係難行啲，就係其他地方都唔 係啊，啲冇沙唔多咯。 跟住去到劍峰嘅時咧， 因為好難排隊。其實高密劍峰咧，所以話話最高嘅地方就係、是、其實只不過係同離山離你個腳位 講真， 你劍峰隻嘅啫。 如果我唔係頭痛，同埋我知道，因為上劍峰嗰下咧，我自己知道。啊，唔係劍峰嗰個位置，唔係劍峰，係劍峰之後再最後翻去，係咪先？係咪先？係劍峰定先？ 劍峰 係劍峰嗰度，我突然間 feel 到對腳重咗。行咗幾步，我突然間 feel 全身重咗，即係我知道我喺之前能量食品，再加埋喺小鋪度食埋叫早餐，硬啃都要啃落去一個包，我知道體內嘅真係叫做吸收咗嘅能量咧，其實所剩無幾，我唔搏啦，唔玩啦，唔等啦，行完個圈就算啦。如果唔係嘅咧，我一定上去影相。 但系一来好 Q 多人，一好 Q 好多，至少前面有三十个人喺度。 大佬费事啦，我顶唔到三十个人，唔知点我跟住好啦，绕完， 跟住就绕完翻去。 跟住咧就我就执好先啦，系咪？ 执行李，执清楚啲行李，执好晒 ，pack 好晒啲嘢，然之后睇下啲水啊，睇下有水。 好啦，跟住咧就开始无尽嘅滑下地下坡啦。 就落山啦，因为落山咧，佢就讲咗咧，你有睇到登山少入边咧就系、是。佢哋其實呢條路咧，就係俾啲物資運車、物資車啊， 都唔 係 你大 即係車嚟㗎， 大車 嚟 㗎，係啦， 啲工程車、 工程車啦， 嗰類咁啲車咧，嗰啲即係等啲特殊用嘅車，專係 全部 你 打 嚟嘅，你打嚟嘅，嗰啲嗰嘅路咧，嗰啲車路咧，俾佢哋上，用嚟運物資啊、運水啊，或者最然之後運啲垃圾落山啊，佢哋自己都有垃圾，佢自己都有垃圾㗎嘛。盡量揾啲嘢落山，總之係一啲膠，即係啲補給路線嚟嘅。咁嗰度咧，相對咧平啊，唔平啊，就斜但係咧就冇咁嶙峋咯。 但係咧 變咗沙石 係沙如果撞得，如果體力好嗰時咧，係好過癮嘅。 唔係基本上咧，如果你夠姜夠膽又有體力咧，基本上咧半個鐘跑到耐啊。 問題就係、 是、半個鐘跑到耐六合目啊。 問題就係、是。通常喺你上山時候，你經常你筋疲力盡噶，而嗰條路咧係你要啲沙啊，啲腳你用唔到你啊，結果你又行腳軟咧，成 簡單嚟講，即係斜路嘅成個喺沙灘，你喺沙灘跑步啊，唔該。 仲有喎，嗰條路食曬風喎，哇！我之前嗰日咧身就冇問題嘅，但係一路係咁食沙， 同埋 全身都黃曬。 之前都講過，第二日天氣凍咗、涼咗、太陽少咗、 風大咗。 當然啦，因為早啊嘛。講真，譬如落到去都知道啦。第二日開始隨時會落雨，其實好彩嘅嚟。嗰日第一冇落雨，第二日夜我哋落咗山先至話會落雨，真係好彩嘅。 同埋咧，嗰條路咧係又長又斜，啲沙又唔食。 其實真係咁講，出得嚟行。上咗几多少还翻几多，调翻转即系所谓落咗几多少上翻几多噶，你就还噶。跟住之前净系咁上，今日咪净系落咯，好很闷嘅其实。 但系嗰条路系，但系嗰度咧反而仲好，因为你可以望下，你可以望出面啊嘛。 唔系，你应该系日出啦，同埋你望住，你只眼点都要望住下边噶嘛，你唔系望住上面。 哇，嗰个都几靓嘅云海。 云海其实我觉得唔靓啊。 系咪就 嗰啲？其实唔系咁睇，咁嘅云海唔系靓噶。 即系有嗱，可以滑落去啦。滑1、2、3，滑四个，终于就滑翻去白木啦。 其实、 四个波，四个波。 我会觉得条路咧算好噶啦。如果唔系开咗好彩行咗一段咧，我觉得其实行得完啦。如果唔系以我所知嘅杰特嚟讲咧，三点啦，晏夜晚，晏昼三点，你落到嚟未噶？我会咁样咁咯。但系嗰度见到比你平时比之前我所知你落山一来啦，其实条路好啲。二来咧。你技術好翻啲啦，落山，結果不斷咁樣，係咁。雖然落山咧，我真係 你嚟得貴啦， 唔係我唔係貴啊，其實 冧咗啦。 我唔想喺個地方等你太耐咋。 咁 當然啦，自己其實攰嘅，當真係攰嘅，但係又未去到完全撐唔到落去，你會發覺噶。去到最尾，去到真係落到底，我先至係會等話叫你行先啦，我瞓翻五分鐘咁嗰啲。但係你會次次一行，我真係瞓咗五分鐘嘅，結果啊兩個彎咪都追到你。 我就一路行線啦，一路食神咯，一路食沙，即係又俾。 講真啦，如果我唔係等你嘅話咧，如果我真係要真係要落去咧，我就會我可能會早多兩個鐘落到底，我真係可以。 我唔係話誇張或者唔係話咩鬼，我真係有能力早你兩個鐘落山。 得唔得啊？好。 唔係，但我點我都講咗句啦，我叫做 plan 行呢條路，我唔會咁嘅。 同埋張， 我已經過咗會掉低人死落山嘅。 啊，張又腳軟，真係腳軟，因為佢落山時你需要係，因為落上山其實上山咧，體力好嘅時候咧上山辛苦，落山好舒服。冇体力嗰时候咧，上山反而舒服喎、啊，落山系地狱啦。 真系咁讲，真系讲句，落山同上山用嘅肌肉其实系唔同嘅， 两种嚟噶嘛。 而落山嘅肌肉，一般人系相对锻炼得少嗰堆，因为大部分而家落山，你会或者话落山嘅肌肉系最难练耐久力，因为你落山好快咁啊，过咗啦，会感觉上，同埋即系嗰、那个。动能和胃能的分的问题、变了呢、你落山的肌肉相对会较弱，还有所谓的、容易但是需要的体力 需要的 energy 其实落山比上山多，因为你要实际， 还有一样你控制，简单就是控制重心， 是的，你要实际，你要实际，所以其实落山需要的体力是高过上山。 脚软，哇！一路脚软，好似即系 震。 我系软啊，唔系震软咗。 系软，你脚软，但系你唔会，但系其实正式系脚震。当然啦，再加上喺山顶度吹一个钟头风，系一路只脚嗰啲一路震紧嘅，一路震紧一路吹风。啊、所以 嗱，一路咁半滑半行，跟住咧刹平均一个平均两个波士一次，勉强挨到去。挨咗翻去白木，本来想搵埋另一间山叔打埋印啊，唔得啦，我都顶唔顺啦。跟住好跳过去，唔理啦。 跟住落啦， 继续喺二石一路无人二石波，成功食咗。 系啦，落噶，其实呢度冇咩嘢好讲嘅。 咪都食沙落，跟住一路滑到去去六合木，因为已经去到六合木啦。 其实去到六合木前边咧。有一個攤仔嗰個咧，我會感覺到有點惡意，因為咧原來嗰度有個馬，即係騎馬站啊。佢嗰度話呢度騎馬咧可以如果你呢度做一個鐘頭路程咗啦，要行嘅話，但係咧你可以坐馬仔咧就40分鐘就可以落到去㗎啦。其實好惡意咯， 因為驚聽一路啲人聽完講已經頂唔順㗎。 唔係，因為真係攰嘅，真係好吸引嘅。 好攰啊！ 不過當然啦，你要需要嘅係一張魚吉。 對我講捱，我唔想捱。我話咩？我都捱到呢度落死，唔使再啦。 其實又唔係話咩，而係令到即係佢叫做咩啊？生意咧都係生意問題啫。咁你中意你咪玩咯。你仲肯捱嘅咪算咯，咪捱咯。 咁捱到去六合目。嗰度咧就開始咧就會有正常路啦，嗰度咧啲路 全部全部 鋪裝路嚟嘅，唔係都應該講唔係鋪裝啦，係啲石頭鋪嗰啲路啦。 係啊係啊， 好行好多，跟住都坐咗一陣啦。我都因為我比住係早咗，因為我當初我 其實或者咁講啦，之後去到去翻五合木，佢或者叫五合木嗰個叫做富士山拉咧，呢段咧其實真係冇曬冇嘢噶啦，爭在就係即係落到嚟。再加上有翻太陽，熱個雖然話都係高2300啫，但係正常翻嘅氣温啦，都係要叫做要補翻少加一兩件衫，加一件薄褸嗰種衫咁樣嗰種，即係好普通嘅路嚟咯。我覺得冇咩要講啦。 跟住翻下音，跟住就真係食咗嘢先，唔好咁多。 嗱，其實或者咁講啦，喂，定係而家廿八分鐘講唔講埋先？可能呢個 over 温啦，講啲嘢。講真啦，呢個咧嚟到呢度咧，其實安全㗎，落到六合目。或者我去到七合目的廁所嗰度咧，其實都應該安全。 廁所係一個關鍵位，因為你應該就係都係見到廁所嗰時咧，先知道得啦。你叫終點啦， 就係 set 完啦，各位。 因為你有即係嗰陣就等於山小咁樣，你見到山小直接遊關，你落山前見到廁所就表示得啦，你捱過最辛苦嗰段。 係啦，然之後要去六合目嗰度咧，嗰、那個位叫做所謂一開頭講嘅正式嘅登山，正式叫做上富士嘅登山位咯。咁跟住就落就走啦。然之後咧，咁你就翻翻去 車站 嗰度啦。嗰段咧，其實我哋因為真係冇一來早啦，唔需要啦。咁啊，慢真係慢到緊要，真係俾咗粒幾鐘佢添。 因為我其實嗰時都唔想瞓，因為只腳咧磨到咧已經因為落沙時咧腳趾弓啊受力啊。 擦咗汗，一高高温啊，即係佢應該咁皮膚熱咧，啲皮咪會甩出嚟嗰種咧。 即係你隻鞋唔算太啱腳咯，或者咁講啦。當然你行得少，落山嗰個方式唔係咁好。 腳趾好痛啦、啊，咁就喺度食咗嘢，食咗哇，食咗食咗，哇，冇咗人到世界。 翻嚟 啦！哇， 劲翻嚟！ 跟住咧，佢咧个有餐厅个水机嘅，哇，疯狂咁样食四五杯水先免佢。 因为其实我估到噶啦，你其实净系饮咗两啲水咗前后，好，其实唔够。我自己结果补一啲水啦，因为我真系唔得啦。我冇饮茶，即系知道茶其实系会系利尿剂嚟噶嘛。咖啡我都就去到啲麻仔嗰度先饮，但系结果其实我三啲水吹晒。平時我如果行咁樣，我吹唔到噶。香港嗰啲行二三十公里嗰啲，我都係吹兩啲幾嘅啫。 依次好，依次唔係一般嗰啲香港行山嚟嘅。 係啊，吹曬，吹到係真係唔夠，翻到嚟係冇水飲嘅。嗯。嗰下我真係好真係好 tough 咯。其實自己當然係因為好多準備不足之下，例如帶咗好多嘢啦。結果又用唔到啊啲嘢啦，啲衫又唔係太啱啊，咁嘅結果咪唔得咯。 今次我都似冇乜嘢用唔到，都用曬。 唔係個腳架咯，我就可以，我腳架冇用到咯。 我腳架都用咗嘅，用一陣啦。OK 啦。 腳架又冇啲水啲茶又唔用，其實唔應該帶啊，或者啲食物又帶，反而要帶又冇帶啊咁啲嘢啦。結果嗱，當然啦，結果。其實今次除了住雷光館之外呢，其實那支金剛杖呢印度呢基本上呢 富金堡接近富金堡啦、 那個其實是富士山好聽別館，我們富士山好聽有錯到的，結果真的整支呢發覺呢由五合目它本來開始整了個位置呢唔夠，去到頂係唔夠，結果係要特登唔好上面呢度我留俾山頂間神社嘅。 咁你喺有一日發現就喺山頂時候見到有行咧，咦入個位冇嘅，跟住一問佢原來，哦好簡單，佢係富士宮嘅，你富士宮嘅小大 另一邊嘅其他路線嘅，咁所以佢嗰一開就佢頂嗰個 都 有唔同嘅， 咁依啲冇辦法啦，依啲就到有機會再行嗰段路線先算啦。 有機會有能力先啦。 好啦，咁今個哇，咁錄三，本來諗住兩集收工，結果錄三集。 其實仲有少少可以花絮講嘅， 做咩？ 講下 咁咪啦。 其實啦，會發覺咧，日本人喺保養或者係保護，唔係保養係保護富士山呢樣嘢，真係不遺餘力。當然啦，佢哋喺實際嚟講，我開頭仲以為係用轎夫啊呢啲嘢，將啲物資搬上去嘅。但係諗下，其實都真係因為以佢哋嘅人力、運力或者以行山嘅參加者、朝拜者咧，富士山真係可以用朝拜者嚟講咧，真係唔可能只用人力搬物資上山，再加上嗰啲咩汽油啲。gas 樽咧，你見到嗰啲能量嗰啲能叫咩能源咧，嗰啲其實每個站都夠。你會如果你真係有心機有行程咧，其實有好幾支嗰啲 gas 樽喺度嘅，好大支嗰啲咧，係用俾佢哋自己入邊煮食啊，或者真係用嚟發電啊嗰啲嘢嘅。嚟廁所啫，佢嗰啲嘢，即係嗰啲裝備真係唔可能。 嗱，電線方面咧，佢係用引線，即係鋪地面嘅，即 係唔會俾你見到 嘅。唔會俾你見到嘅。路方面咧。六合目之下咧，都仲好明顯嘅。六合目、 七合目、七合目之下咧，都仲 明顯 嘅，咪都仲 現代化 鋪， 現代化鋪裝。 有，但係七合目以上完全冇。 盡量避，最多可以現代化就係嗰條 兩邊個安全線、安全繩，或者話俾你聽，呢條路係點樣上？嗰兩邊嗰啲鐵牌啫，冇啦，真係冇。或者應該咁講，一啲慎防佢會生嚟傾石嗰啲安全設施，即係嗰幾塊嗰啲 木板啊， 唔係木板，係真係叫做防佢嗰啲叫做 防小嗰啲 小唔係小屋，小屋對後邊嗰度啫，嗰個鐵網咁舊嗰類設施咧，即係真係防止佢會生嚟傾石用嗰啲鋪裝之外咧，其實冇曬冇噶，真係冇其他所有人工化嘅嘢噶。我唔計間小屋啦，而去到小屋亦都有好多，例如山頂小屋會有間郵局啦，有兩間神社。 我都冇精神記啦，都已經攰到。 我啊冇心机，冇心机玩啫。 我冇精神，攰到晒，死一死晒。 系啊，如果我都话啦，如果我真系有嘅，我都好似阿伊拉夏咁，佢真系，其实佢真系好精神，好有 精神。 阿哥嗱，佢真系好劲， 年轻人真系厉害。 系啊，跟即系个佢哋点样保护啊？同埋点样咧？山顶上面嗰啲啦，嗰间神社啦。嗰啲釘法變到人哋真係帶木刀咧，去打印啦呢啲嘢，即係佢會嗰種即係嗰種態度啊，佢嗰種保護嗰個山嗰、那個盡量維持自然嗰個態度，佢哋點樣上山嗰啲嘢咧，佢嗰、那個真係好有心咯、啊，所以我嗰個咩保存基金我都叫做。是咁意捐咗啲啦，意思下啦，跟住佢話即係始終啦，呢個山應該唔，即使我未必會再嚟嘅，但係為咗呢個山，當然亦都出一分力咯。啲廁所嗰啲真係要人力物力噶嘛，咁都係佢哋要住，要賺咩生活啦，唔係要大賺都要有生活噶嘛嗰啲嘢。 唔係呢個由一年先做咗兩個月生意。 係啊。 嗱，補充少少知識就係、是，入通常咧開山咧。富士吉田線是最早開的，因為它條路線比較易行，通常7月1日開了，其他兩條路線幾條路線就是7月中開的，今年一般來說是因為富士吉田線是容易行。 如果我在如來光入面，如來光館入面看到那張 poster， 其實呢五條路線呢開山日期一樣， 不是 一樣，我看到那張 poster 是一樣的，基本上是沒有分別，但是可能真的會有實際會有一兩日分別，例如雪融的融雪时间、融雪状态，其实真的其实只是山顶上有少少雪啊嘛，有几块雪堆啦。咁可能真系为咗呢啲，佢叫做开头讲就咁样，但系可能真系天气问题。但例如好似突然间冷风嚟嘅，雪都冇融过嘅，话连吉田线都唔开啦，啲嘢。即系呢啲嘢，其实就唔系一定咯。 系，因为嗰条线落咗雪嗰阵时候，你冇人想去嘅。 系啊，咁啊，其实讲真啦，会唔会再去咧？我就好难，真系好难讲啦。我自己未必，但系如果真系有人肯嘅，可能都会玩嘅。 挑战几多两条线啦？ 未必啊，可能真系再我哋嗰两个。年轻人咧，佢哋可能会嚟嘅话咧， 即系难啲路，因为佢其实五条线，啲路线系难啲嘅。 喂，如果你个衰就口上，即系落嗰条路上，你死得，你死得噶喎。 系啊，有啲路线难行好多噶。我呢条唔系点解嗰条路，唔系啲人点解行嗰就系因为难行啊嘛。嗱，呢啲辛苦啊，又辛苦又高难度咧，呢条线唔需要技术噶嘛，系需要技术。 好真，如果再讲少少咧，喺行斋拨嗰段咧。啲景真係直到最靚呢段，日頭之後咧對住嗰個山咧，如果唔係大風冇，如果唔係頭痛大風咧，個頭裝備唔夠咧，我仍然基本上咧，我諗我最行一個鐘，唔係因為我行冇體力，而係影相啊，淨係要影嗰個火山口入邊嗰啲設備啊，嗰啲有個叫做喺山頂遇難嗰個紀念碑啊，你冇影到啦，嗱、我見你見到我走咗過去影啦。 冇啊！ 其實我係想影呢啲嘢嘅，結果就冇啦。其實有一樣嘢，我結果都唔記得咗。我同傑特除咗間小屋度有影相之外咧，外邊我哋結果忘記咗互相幫人影翻相，結果只係最後山頂嗰度，終於叫做有一張啦，係要落山前嘅，最後影一張啦，冇記錯。咁啦，但係即係。当然真正的圣地巡游都巡完啦。 都快乐啦 ,OK 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 其他嘅圣地巡游你自己啊决定自己搞掂啦。 咁呢个就下次一会讲嗰个都唔用啲圣地巡游嘅你都分开。OK 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Bye bye